开了我的手，泄了气的气球，两颗心在微缩的温柔。你始终只低着头，紧握你拳。 Yeah. it so hard now, and please don't take it so bad. 注定一个人流浪，爱是断线的风。

生活多烦，说着明儿早晨是吃油条不干。 什么？我却依然执迷不悟。换一个人。 什么我却还是保留你的影子。 视线移向绿色的